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先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面，经文倒数第二行。我们看第三，五增诵心。这个都是立成会具体的形象。真实争论，凡是有赠送，心一定不平，一定存着有怨恨，诸佛菩萨何以没有？我们要细心去想一想，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？诸佛菩萨彻底觉悟了，知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的。大经上常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个话是真实的。如果认知这是一个法身，是一体，慈悲心才能够遍及法界。慈悲就是爱心呐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就是真正的爱护自己。别人的好处，就是自己的好处；别人有灾难，就是自己有灾难。自他不二，生佛一体，生是众生的，怎么可能有赠送？古圣先贤教我们，人与人之间相处要忍让啊。诸佛菩萨跟一切大众相处，忍让这个念头都不会生起。为什么？忍让还隔一层，不是一体才忍让啊，是一体忍让都谈不上了。因此礼遇明，越清楚越透彻，这个事才真正达到圆满。佛法里都常讲的大圆满大自在呀。理事不能透彻明了，怎么能做得到呢？世间人真明增财增利，如果在佛菩萨的，你要的全部给你，你受用跟我受用有什么两样呢？一样的嘛。 啊，你觉得这个对你有用处，都可以让你呀，啊，佛菩萨跟我们的表现，自己一定过啊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，这是教人吗？教人无增啊，而天天为社会、为众生修福、培福、造福啊，福报让大家享。社会安定和谐，繁荣兴旺，这是诸佛菩萨的享受啊！看到大家多好啊，他看到欢喜啊，这是他的享受啊！啊，整个社会动乱不安啊，一切众生相处不和谐，佛菩萨看到难过忧虑就像如同啊慈父看到他的子孙，年岁大了啊，八十九十了，这个时候对他来讲，什么是最高的享受呢？一家人和睦，相亲相爱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，这个老人心里欢喜啊！啊，他绝不讲求啊这些物质的供养受用，他不求这些，啊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诸佛菩萨真正觉悟的人。就是这样的心态啊，我们没有觉悟，就很难理解，想象不到啊。到你觉悟之后，你就明白了啊。正如同是年轻人没有办法理解老人的理念啊，老人的想法看法。到他自己老了啊，八十九十了，他明了了。哦，从前老人啊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这个对待后代啊，他就明白了。纵然自己这一生当中造了许多错误。谚语说得好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呐。啊，为什么知道错了？希望后一代不要犯错。啊，勉励后代的句句都是真实话。诸佛菩萨对我们来讲是老人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三千年了。一生 真正是勇猛精进，求学教人，啊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佛已经得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但是他做出的样子，好学不倦呐！啊，印度在那个时候可以说学术相当发达，啊，跟我们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那个时代大致相仿佛。啊，经典里面记载，啊，96种宗教学派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每一个都接触，啊，每一个都研究，啊，都了解他们，成就自己真实智慧。这些圣人没有一个不好学。啊，杨老师从这个台湾买了一本《道德经》注解，我展开来看看，头一篇是康熙皇帝给他写了个序文。啊，这篇文字里面肯定这个注解是个好注解，啊，他看过这个老子许多注解，认为这个注解说得很清楚，深入浅出，啊，丰富宫廷里面王公大臣。王子王孙都要读，真是读书人呢。所以他们在位，对于世出世间的学术，通通涉猎，没有不通达的。啊，所以把这个一个国家了能够管理的那么好，它有道理呀。国家的富裕大小不一样，居住在这个国土里面的人民族群很多，宗教信仰不同，怎么样呢？将它融合，这就是社会安定的基础。啊，新加坡是个小国，啊，前天报纸上登了，人口现在已经到400万。这400万人有许多不同的族群，啊，通常讲四个大族群，这是大分，每一个族群里头还有小的族群。啊，宗教有9个宗教，我们要成就德行，要成就学问，试问问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么多的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我们要不要 理解，需要啊。你要了解他们，你不学习，你怎么能了解？就古人说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啊。每一天要很认真地去读书啊。我每一个宗教的经典都读，天天都在读啊。我们是从事于宗教教学，宗教的典籍要熟，要读。这个世间的书籍也要读啊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要晓得选择重点，要能涵盖全面。成就智慧，丰富常识，这样才能够自度度他。决定不是说孤陋寡闻你就能成得了事业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圣教对我们有大利益，圣教决定是无私的，决定是无我的，决定是清净无为的。道家讲无为，佛家讲三轮体空啊，三轮体空就是无为啊。无为是不为自己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无所不为是利益广大社会、广大群众的，所以它不是消极的。有人说佛教是消极，只顾自己不顾社会，错了。只顾自己不顾社会，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经说法49年？社会上行业很多啊，释迦牟尼佛选择的是教学的行业。他在这个行业里头很认真，很勤奋呐。丝毫懈怠都没有啊。每一天上课8小时，49年不中断呢，到哪里去找这个好老师？又不收学生学费。你能说他消极吗？必须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他所讲的是真理。什么叫真理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我们世间人迷惑颠倒啊。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世间，我们是迷惑，可以说是完全无知啊。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说，空间 是由无限为一次存在，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！佛经、其他宗教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有过去，有未来。一般宗教里面虽然没有讲六道，他讲到天堂，他讲到地狱，至少他肯定有人道，有天道，有地狱道。那我们再告诉他，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畜生？那畜生道存在。印度教跟佛教讲得清楚，佛家讲十法界，印度教讲六道轮回，这个六道就是六个不同维次的空间，十法界就十个不同维次的空间，这是大分的，细分非常复杂，你全部都了解，你才真正知道宇宙人生真相。就以十道来说吧，十法界来说吧，你只知道一法界，其他的九法界你都不知道，你的思想见解就有偏差，就有错误。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，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你要都清楚都明白了，这个思想见解正确，你的行为正确，正确的些这个心行相应的，与圣人的教诲相应，圣人的教诲与事实真相相应，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随喜，这是相应的。恒顺随喜都要以法性为标准，我们恒顺法性，随喜法性，这个人就是佛菩萨的思想，佛菩萨的见解，佛菩萨的生活自在美满啊！这个佛家讲的长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如果与信德相违背的，那你就常常迷惑，常生烦恼。将来往哪里去呢？当然是往三恶道去，必然的道理。所有的圣贤，一切宗教都给我们讲啊，贪嗔痴不好啊，没有一个宗教里都说这个贪嗔痴是好的，我们没有看到许多这个宗教经典，我们都没有看到说贪嗔痴是好的。可是现在听，昨天我在听人讲，最近报纸上登了一个什么好大的篇幅啊，说贪是无罪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希望你们拿个找来给我看看。这个西方人我是常常听讲，贪婪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。鼓励人啊贪而无厌。那么从一切宗教圣人 教诲里面讲来看呢，这个贪而无厌。你们要说它是这个社会进步的原动力，没错，是的，啊，什么社会呢？鬼道的社会，地狱道的社会，畜生道的社会，三恶道的社会呀，啊，绝对不是人天呐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真的醒悟过来了。世尊在《楞严经》上跟我们说：“邪思设法如恒河沙。”啊，哪是邪思？违背自信的设法。都是邪思，啊，与自心相应的贪嗔痴叫三毒烦恼。三毒啊，三毒要增上了啊，人天就没有了。地狱恶鬼畜生呢，这三恶道就现前了。我们要多想想啊，所以西方宗教啊，强调要信世界末日啊，《古兰经》里面信真主，信末日。我们看看今天社会这个现象，距离末日啊，很近很近了。啊，这是末日前夕的征兆啊，非常不好的预兆。啊，我们怎么能不警惕？啊，别人争，我们让。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我们纵然死了，有好地方去，绝不堕三恶道。啊，我们必须有能力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辨别利害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